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在天津，马特的母亲又在给陈阿姨打电话。他陈阿姨呀，哎，告诉你一个让人扫兴的消息。 扫兴？什么消息啊？ 我们家马特呀，去云南了。 去云南就去云南呗，三天后肯定回来，是不是啊？ 回不来，他说呀，至少一年以后才回来呢。 啊？拿我们家小文练呢？哎，这一年小文对别的小伙子一个都不能谈，就得溜溜等马特一年。哎，如果一年以后马特和小文见了面再来个不同意，让我对小文怎么交代呀？ 哎，你们家马特快三十了，你着急，我们家小文也已经二十五了哈，我和妹妹也着急不是？ 实在对不住啊，他陈阿姨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家小文又不是长得丑的嫁不出去，这不是让小文难堪吗？ 真的对不住啊，他陈阿姨。 你们家马特如果有诚意，我就让小文去云南找他一趟，两个人当面锣对面鼓谈一次，路费啊让马特报销。 啊，成啊成啊，我乐不得呢。我告诉你啊，马特的单位是曲靖大业陶瓷公司， 我们家小文也卖的推荐了，是不是？得坐飞机去。 成啊成啊，就坐飞机，往返的双程机票马特全报销。 在火车上，马特正懵懵懂懂的睡着，突然被人摇醒了，一睁眼是杨凡。马特睡意朦胧，眯着眼看他。 干嘛？ 到曲靖了。马特掏出手机一看，5:08，此时列车正好咣当一声停住了。马特急忙起身，和杨凡穿好外衣，背起背包，拎起旅行箱，走出车厢。曲靖火车站虽然已经有十来年的历史了，但仍然显得很新。框架结构，白色的瓷砖墙，蓝色的巨型玻璃窗，正对面的广场上矗立着高高的旗杆，五星红旗猎猎飘扬。下车的人们拉着旅行箱排队走出车站。马特跟杨凡来到一小块空地上，一辆车停在这里。见他们俩往汽车跟前走，司机急忙打开车门跳下来。 哎，杨姐，客人进来了。 杨凡点了点头，司机便对马特客气地说， 哎呦，路上辛苦。 司机是个24-25岁挺标致的小伙子，穿着一身淡蓝色的工作服，汽车也擦得一尘不染。马特没搭理司机，却对杨凡说， 哎，大业公司还行哈。 凌晨时分，天已大亮，曲靖市街景已然尽收眼底。传说曲靖没有太高的楼房，马特感觉不对了，现在已经是高楼不少，甚至还有特别高的楼。 但此时绝少行人和车辆。 马特注意到，临街的楼房往往在外墙贴了瓷砖，颜色多为浅粉、浅灰或者浅黄色。司机有意开着车在街上兜起圈子，让坐在车里的杨凡和马特看看街景。 此时的马特上下眼皮依旧在打架，有些昏昏欲睡。 杨凡抓住马特一只手，暗暗使劲儿，示意他别睡，可是他还是困得东倒西歪。 杨凡便对司机说：“小鱼，干脆停下来，让你马哥睡一会儿吧。反正他要是不看街景，咱们没什么可看的。” 小鱼答应了一声，便把车停在了一家早点铺门前。这家早点铺还没有开门， 杨凡往边上挪了一点，把马特放倒，枕在他的腿上。 马特已经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只是安心大睡起来。约么睡了两个小时，马特隐隐约约听到了对话声。 杨姐，马哥是你那口子吗？ 未来的吧。 你真有眼力，马哥多帅呀。 看人呐，不能光看外表。 肯定是周老板介绍的。 是呀。 哎，愿你们俩在周老板的旗帜下比翼齐飞。 杨凡突然忍不住笑起来，身体颤抖，一下子把马特晃醒了。 但他翻过身子，把脸冲着杨凡的小腹，闭着眼装睡。 杨凡没留意，马特却着力嗅起杨凡身上的气味。这个勾当被杨凡蓦然发现，立即揪着马特的耳朵，硬把他揪了起来。 马特大叫：“嘿嘿嘿嘿嘿，耳朵掉了。” 杨凡对马特怒目而视：“ 你在干嘛？”“ 没干嘛呀。”“ 看我回去跟你算账。”“ 你身上那么僵硬，谁愿意躺在你腿上似的？” 马特推开杨凡，挤过去下了车，回头再看杨凡，杨凡仍然一脸恼怒。 因为小鱼正捂着嘴笑，马特便装得若无其事，两手叉腰，放眼眺望街景。 曲靖的街景和许多中小城市的街景一样，没有特别的标志，因此也谈不上什么特色。 早点铺开门了，小鱼和杨凡都从车上下来，推着马特进了早点铺。 周大业在这个时间已经从宿舍起床了，他穿好衣服，走出屋子，伸伸懒腰，来到后院，敲开小智的宿舍门。小智用梳子梳了梳头，打开门。 一会儿啊，这马特啊就到了，你赶紧呢，把这个小会议室布置一下，我得郑重其事地欢迎他。 嗯，得买点水果吧。 没错没错，赶紧的。哎，昨天晚上怎么没去办呢？ 昨晚不是陪着你遛弯来着的吗？ 办事儿不走脑子， 我以后注意。 曲靖早点铺的堂屋不算大，马特刚找了一个靠边的座位坐下，突然就被操作间一股炸辣椒的气味呛得猛咳起来，接着就打起了喷嚏。 杨凡幸灾乐祸地暗笑一声：“ 吃什么？” 马特擦着眼泪说：“ 有什么呀？ 早点和北方没有太大区别，烧饼、油条、馄饨都有。 来点有特色的。 过桥米线。 行行行。” 杨凡便转身去柜台交钱了。马特正在东瞧西看，这个时候过桥米线端来了，马特不禁咧嘴。 盛着过桥米线的大海碗直径至少有25公分。 杨凡走过来问：“怎么样呀？” 马特呵呵一笑：“ 这不叫碗，这应该叫盆。 小鱼和杨凡听了之后都哈哈大笑。过桥米线里除了米线，还顶着白色的鸡肉片、嫩绿的菜叶和火红的辣椒。马特不由分说地挑起一筷子，突然很烫嘴，但他没等细嚼就吞了下去，眼泪鼻涕也紧跟着下来了。杨凡便揶揄一句，哼，你忙个什么呀，谁抢你的似的。 马特擦着眼泪说，据说呀，吃这个过桥米线就得趁热吃。 小鱼乐的脸上开了花， 马哥呀，你也太心急了。 屋里炸辣椒的气味太呛人了，马特实在忍受不了，于是端着碗来到门外，蹲在墙边吃。杨凡也端着碗跟了出来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在农村的寨子里，小瓜鬼鬼祟祟地守在一家院落外边，扒着不高的围墙，像是在等着什么。这个时候，院里的屋门开了，小花端着漱口杯出来刷牙。小瓜从身后捡起粒石子儿，往小花身上扔去。小花被吓了一跳，急忙回头，小瓜低头偷笑。小花漱完口回屋，端出脸盆洗脸。小瓜又把一粒石子儿扔进小花的脸盆。小花终于站起身走出院子。小瓜不由分说一把把小花抱住，猛地在小花脸上亲了一口，然后笑着跑了。小花使劲擦着脸颊，恼怒地看着远去的小瓜，眼里涌出了泪花。在曲靖街上，马特依旧蹲在地上吃米线，杨凡也在一边吃。味道如何呀？ 不错，不过赶不上你的。 我没听明白，我的什么？ 你身上的呗。 杨凡恼了，呸了一声。 我告诉你说，以后啊，你绝不能当着小鱼跟我来这个。以后小鱼要经常拉着咱们到处跑呢。 知道啦。 说正经的，你在我身上闻到什么味儿了？ 就是健康女人那种甜丝丝的气味。 那就好，我穿过你的睡衣，真让我担心。 你怀疑我乱搞啊？ 就你这德行，谁知道呢？ 马特有些恼火，三下五除二喝完了汤，站起身把碗送回去。 这时候小鱼也吃完了，笑嘻嘻地走出来，满嘴油光光的。杨凡没吃完，剩下半碗不吃了，也送进去。和马特碰面时，撇了下嘴。汽车重新启动了，没走多远就出了曲靖市。可见曲靖市并不大。接着，汽车就驶上了起伏不平的公路。放眼望去，公路两旁都是山包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圆顶绿油油的，植被不错。因为吃得很饱，不能躺下睡觉，可是困劲儿又上来了。马特就把杨凡拉到身边，把脑袋歪在他的肩膀上，呼呼睡起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杨凡拍拍马特的脸颊，哥们儿，到了。大业公司，一个像模像样的大院。小花走进公司大院第二排职工宿舍，小瓜远远尾随着。小花进屋以后没有插门，脱下外衣换工作服，露出了粉红色的内衣。 小官突然闪了进来。 马特在汽车里猛一抬头，见正前方矗立着一个钢骨拱门，通红的横标大字是河湾工业区。汽车直接驶了进去，一转弯就进了一个院子。 马特留意到门口上挂着的匾额是大业陶瓷公司。 汽车还没停稳，一个长得胖嘟嘟的圆脸的男人就从一间屋子里边跑了出来，挤得门框哐的一声。 马特跳下车，胖子周大业已经一把把他抱住了。 哎呦哥们儿，想死我喽。 马特一脸惊讶， 哟大业呀，怎么把自己糟得成这样了？ 周大业哈哈大笑， 云南人民呐，情深义重，可劲儿的照顾我呢。 那边杨凡招呼办公室主任给马特安排住房，院子左边一排办公室，右边三排宿舍。马特迅速把公司院落打量一遍，然后目光追随着杨凡的背影。 周大业拍拍马特的肩膀，哥们儿脸色不错呀，看来没结火啊。 我是人不是动物。 别装孙子了，人家杨凡呢早就跟我诉苦了，说你啊色胆包天。 完了完了，这跳进黄河呀也洗不清了。 黄河是泥洲，当然洗不清了，你也根本用不着洗。 哎，我觉得杨凡蛮适合你的。 这个时候穿着淡蓝色工作服，脖颈翻出白领子，秘书模样靓丽的小智婀娜多姿走了过来。小智对周大业语气温柔地说， 老板传真， 便转身离去了。 哎，我马上去。 马特却对小智看直了眼睛，问周大业， 你小子从哪儿骗来这么靓的一个妞啊？ 传说云南出美女，光电影里就有阿什玛和五朵金花。今天果然让马特开了眼，瞧那秘书妹妹，工作服如同反衬，那腰身的凹凸是掩饰不住的，尤其那脸蛋儿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鼻若凝脂，口若樱桃。皮肤白净细腻，光彩夺目，和影视界的女明星相比也绝不在话下。 周大业砰的给马特一拳打在他的肩膀上，马特一个趔趄。 周大业说，刚才还跟我表白什么洗得清洗不清，这么快就露馅了，别忘了啊，你已经有杨凡了。 周大业气哼哼地转身进了办公室，马特呆呆地看着小智的窗口，他恰恰就坐在玻璃窗后面，映出一个活生生的侧脸剪影。这时候杨凡走了过来，拉了马特一把， 看傻啦？去看看你的床安排的合适不合适。 马特跟随杨凡进了第一排宿舍的顶头一间，有十五六平米的样子，双人床、书桌、椅子、大衣柜，脸盆放在盆架上，暖壶放在书桌上，床单被褥都是新的。 马特呵呵一笑，单人房双人床， 笑什么呀？ 意味深长啊， 别想入非非，一忙起来啊会让你疲惫不堪的。所以周大业特意给每个屋都安排了双人床，便于放松筋骨。 马特把旅行箱往身后一甩，仰身躺在床上。 哎，脱了外衣再躺。 一个人的房间哪有那么多讲究啊， 除非有人陪我睡。 你希望谁陪你睡呢？ 说不定。 杨凡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接听电话， 好，我马上就到，等我吧。 真扫兴，谁呀？ 杨凡合上手机，拢了下头发。县里的赵科长， 找你什么事儿啊？ 租用土地的事儿。 是不是大业公司租用土地出了问题啊？ 行，你够聪明。 那他不找周大业，找你干嘛？ 这也蹊跷吗？ 你不是只管销售吗？ 可是我曾经陪赵科长吃过饭呢。 这么一来，你是不是分身乏术了？ 别嫉妒，我会一心一意对你的。 说得好听，你能全心全意对我？ 全心全意肯定做不到呀，因为我的身子总要到处走的。 马特大喊，这就不行。 杨凡理解地拉了马特一只手。这时有人敲铁皮房门，很轻的砰砰声。杨凡说，请进。可是敲门声仍然在继续。 马特没好气地说，谁呀？不是让你进来了吗？敲什么劲儿啊？ 房门吱的一声，是秘书小智，一脸灿烂的笑容。杨凡放下了马特的手。 小智说， 打扰到你们了吗？ 杨凡说， 小智呀，找我吗？ 找马哥。 那好，你们说话吧，我有急事儿，得马上走。 杨凡说着朝马特挤了挤眼，走出屋去。但此时马特正与杨凡亲热，心里便有一些气馁，脸子拉得长长的。 小智试探地站在门框上，笑眯了眼，声音甜甜的， 马哥刚来就吵架呀？ 马特立即变了表情，换上笑容，浑身不自在地来回踱步，挺直腰板，显示着身材，并夸大语气， 我跟杨凡这种人共不了事。 两口子没有不吵嘴的，打是亲骂是爱嘛，我爸我妈天天吵嘴，可是好的离不开。 你爸你妈他们是两口子，我跟杨凡呢才刚认识。 可是我们都知道你们俩是对象呀。 谁跟他对象啊？我的条件高着呢。 小智将信将疑地呵呵笑起来，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，一边还有一个酒窝，就像樱桃。这丫头真没挑了，哪儿哪儿都那么标致可人。她扫视着马特的全身， 当然你这么帅不会看上一般女人的。 对，必须是你这样的。 小智一下子脸红了。 周总说了暂时不让我找对象。 这个周大业他什么事儿都管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周大业这也管吗？ 周总说过两年他给我找一个条件非常好的。 别听他的，他迟迟不结婚呢就是心怀不轨，没准啊正打你的主意呢。 小智忍不住又笑了起来， 马哥说话真直率。 你多大了？ 小智再次红了脸打岔道， 刚才周总说这会儿如果有空就去他那一趟。 好吧，现在就去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